第五十集，他会喜欢你的。罗瑞捧着脸颊，露出梦幻般的眼神。 啊，李硕好帅啊。 是啊，真的好帅啊。 他突然对你这么温柔，是不是对你改观了？ 说不定是。哎，这大哥口味太重了，说好的喜欢良家妇男呢。 可能他就是喜欢你真实一点吧。 我以前怎么不真实了？人家就是娇媚性感小可爱啊。你说黎硕是不是有隐藏的受虐倾向？ 我怎么知道，反正现在不是很好吗？他对你改观了。 对我改观是好事，可跟我想象的不大一样。我的形象看来是无法挽回了。哎， 好肿啊，还疼吗？ 疼死了，我的美貌。 你这样怎么跟你妈解释？ 暂时睡小爱和洛伊呢，小肿之前不回去了。反正我妈最近忙着约会，也不太有空理我。 那洛伊呢？这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试探洛伊的机会？ 你是说 如果洛伊真的会为了你去做那些事的话？ 不行，绝对不行，我怎么能做这种试探？ 也是，而且黎硕也说会帮你解决。 脸的事我就骗骗洛伊吧。 以你的智商骗得了他？ 你烦不烦？ 我就是说了句实话而已。 温小慧露出郁闷的表情。可惜说曹操曹操到，这段对话刚结束，洛伊就刚好走进了店里。温小慧一回头，见到洛伊的眼神在看到他的脸的时候一变，顿时心脏也跟着漏跳了一拍。 洛伊，你怎么来了？ 我想给你拿块蛋糕。哎，你脸怎么了？ 温小辉早已经想好了借口，很顺畅的就撒起了谎。 啊，我靠，你知道昨天我多倒霉吗？我昨天跟小爱去逛街，在一家店里碰到有人闹事，我就在旁边看了一下，保安架人往外走，一肘子顶我脸上了，疼死我了。 大概是温小辉排练了很多遍，演得太真太好了，洛伊一时也没有察觉到他在撒谎，只是重重地呼了口气。 哎，这种热闹你往上凑什么呀？ 哪知道怎么这么倒霉啊，这一个星期都破了相了。 洛伊坐在他旁边，那能抓起篮球的大手轻轻贴在了温小辉脸上，把他半边脸都包了起来。 回去给你冰敷一下。 嗯。 温小辉点点头，洛伊那毫不掩饰的心疼的神态让他不自觉的心里又泛起涟漪。他脑袋里有一个警钟在晃啊晃，警钟两边同时浮现了洛伊和黎硕的脸。罗瑞给他们拿了块蛋糕，然后三个人一起吃火锅去了。吃饭的时候，温小辉一边腮帮子疼得厉害，但还是坚持要吃。罗瑞被这身残志坚的精神感动了，本来就具备人妻属性的他此时简直是叠加了母性发作，把所有的肉和菜都给温小辉剪成一块一块的，就差亲自喂进嘴里了。吃了半饱之后，温小辉的速度慢了下来，开始闲聊。 小妈，刘哥后来约你没有？ 约了，他人感觉是挺不错的， 但是 他好像有谢顶的前兆。 真的假的？ 真的呀，我看到了。 这个不能忍啊。你别笑。 你如果对他有好感的话，这个也不算什么大问题。 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他还没到三十呢，那么年轻就秃了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其他方面让你满意吗？ 其他还行，是黎硕介绍给我的。 黎硕？那个美籍会计师，你有跟他见面了？ 啊，是啊，他不是说要给我们介绍他的朋友吗？所以之前一起吃了个饭。 哦。 哎，我这个先不说， 你和黎硕进展得很不错呀，我感觉还是挺有希望的。 洛毅夹菜的手微微一顿，收了回来。他掩饰性地拿起茶杯，挡住了那一瞬间的表情。 哎呀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就处处看呗。 三天，如果三天之内他约了你，就一定对你有意思。 你又瞎看什么乱七八糟的两性书了？ 可是有些说的蛮有道理的呀。 你还能不能更母一点？你五十步笑百步有意思吗你？ 你和黎硕有什么进展了吗？ 真没什么进展，就是感觉我们比一开始更有话说了，顺其自然吧。 你觉得自己了解他吗？ 我觉得他人挺好的，也很有能力。 人是不能只看外表的，越是聪明的人越是会装。他们知道你想要什么，就会装成你想要的样子。所以遇人遇事要多留心眼。 啊，我知道，这个我当然知道。 有空带我和黎硕一起吃个饭吧。 温小慧突然感觉心跳快了起来，一种本能的声音告诉她不要让洛毅和黎硕见面，而她甚至不知道为什么，或者说不敢去想为什么。 算了，我们一共就见过那么两三次，还只是普通朋友呢，真要是以后会怎么样再见不迟。 洛毅的筷子头轻轻搅拌着碗里的蘸料。 黎硕不太一样。 哪里不一样？ 我感觉你蛮喜欢他的。 我没喜欢他，至少现在没有，只是比较有好感。再说我喜欢人家，人家也得喜欢我呀，这不是能一头热的事情，所以急什么？ 会喜欢的。 啊？ 洛毅的筷子头戳中了一段红色的辣椒，辣椒的身体被无情地碾碎了。洛毅用了很大的力气，以至于指骨都泛起了清白。 他会喜欢你的。 为什么？ 罗瑞也怔怔地看着洛毅，看着洛毅有些僵硬的下巴线条。虽然他不知道此刻洛毅是什么表情，但他莫名地有些心慌。洛毅此时抬起头来，笑容如阳光的碎片，又温暖又耀眼。 你是个很好的人，只要他真正认识你，就会喜欢你。 温小辉感到脸颊有些发烫，他明明应该很高兴，他确实也很高兴，但同时又有些茫然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高兴是因为洛毅说黎硕会喜欢他，还是单纯因为洛毅的夸奖。罗瑞微张着嘴看着他们俩，愣住了，两道眉毛缓缓拧了起来。吃完饭之后，洛毅和温小辉回家，坐上自行车后座的那一刻，温小辉突然感慨起来。 哎，咱们俩认识也有一年了吧？ 是啊。 时间过得好快啊。 他以前从来也没有想过会有一个陌生的少年空降他的生活，并成为他不可或缺的亲人朋友。他到现在还能记得第一次和洛毅见面时的场景，以及坐在洛毅的自行车后座那微拂脸颊的风和淡淡的阳光的味道。 真的很快啊，再过一年半我就满18岁了。 你很期待成年吗？我过了16就不想再长了，要是永远都是鲜嫩年轻的样子该有多好。可惜啊，16岁好像还在昨天，一眨眼4年就没了。 男人还是要成熟一点好。 也是，而且你满18岁之后就可以正式继承遗产了。你很期待吧？ 嗯。 温小辉拿手指头戳着洛毅的脊椎。 啊，你真的期待吗？我感觉你也不怎么喜欢钱啊，你这么聪明，这辈子是不会缺钱的。但你看你，出入自行车也不讲究吃也不讲究穿，说出去都难以置信，世界上还有你这样视金钱如粪土的人。 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，对工具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之分，应该讲究用途、用法、用量。 你又玩高深了。